게내가살지않도록 It's beautiful life 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一次向您问好。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的我们的好伙伴丽华了。丽华你好。 大家好。 圣诞节呢还是和自己心爱的人去一些美丽的地方去一些美食，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这个计划了。 是。 对吧，嗯， 对。 真正要带您去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了。 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啊，这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扬州市的松岩 Space Center。就因为一到圣诞这个年末嘛，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会联想到非常非常烦恼的那种霓虹灯， 对对对， 还有一些夜景，或者一些非常市中心那种感觉。但是有很多人还想去那种非常安静，嗯，但却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 嗯。 那我们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松岩的 Space Center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来到这里不是说有人工的这个灯罩和照明， 嗯， 而是真的可以看到真实的星星。 哦，是的，是星星在照亮你。 对对对，可以去看星星的一个地方。 嗯，叫做松岩 Space Center， 对， 啊，就是松岩，可以说是天文中心吧。 嗯，对，天文中心， 理解， 没错， 嗯。 那我之前我想问一下我们朴主播，嗯嗯， 好的，你每次都要 对对 问问题的时候很正式啊，问。搞得人很紧张， 哎，对， 好像回答你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吗？ 对，都是这种突发的问题，让你， 啊，好的， 对，没有准备， 啊。好的， 我想问一下，你最近看到星星是什么时候？ 哦，上一次问的我是最近 滑雪橇， 滑雪橇，我说是去年回老家的时候， 哦，对，嗯。对， 那最近看到满天繁星的时候呢，好像也是去年回老家的时候。 哦，你看看，在首尔市很难看到是吧？ 对吧？好像在首尔市呢， 还好， 不是看不到的， 嗯， 他可能。不关乎这个大气的这个环境， 嗯嗯， 或者是天气的阴晴啊， 嗯， 因为你在城市晚上的时候，你周围的灯光已经把你的视野给照亮了， 没错， 所以你很难看到这个星星的， 是， 除非像是个启明星这样的比较亮的，你可以看得到，啊， 对对对， 那我老家呢，我奶奶家是在农村的嘛， 嗯，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哦， 冬天的时候，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空气又是非常的感觉非常通透这样的感觉， 是是是， 哇，会让你觉得眩晕的感觉， 没错， 很多的星星， 是 啊，这个感觉很美好啊， 对， 叹容器啊，看来丽华已经十好几年没有看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丽华可以来到这个，嗯，为我们推荐的这里，你也可以去这里看一看， 好吧， 对吧，啊，所以呢，就像丽华一样，你偶尔能够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你是很感叹的，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期待今天这样的一个旅程， 嗯， 对吧？这里的规模应该比较大，在韩国应该是很有名的吧？ 在韩国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松岩 Space Center 呢，是韩国最大的天文主题的一个公园， 嗯嗯， 而且这里就是不仅是包括一些普及一些天文知识，最重要的是给那些小孩子们， 嗯， 给他们种上就是以后可以去研究宇宙科学的这样一个梦想吧， 哦，嗯嗯， 对。而且来这边可以通过一些望远镜，能够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看到一些天体，对，所以非常好， 嗯。 而且呢，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一些孩子，特别是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孩子，他因为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个满天繁星的一个状态， 啊， 所以说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天文中心台去看一下。 嗯， 然后呢，这里的组成部分是首先是可以去观测星星的这个我们叫它松岩天文台， 嗯嗯， 然后在最顶端呢，在天文台最顶端还有一些缆车的一些设施， 哦， 对，可以 坐缆车， 对对，可以到一个顶端， 嗯， 然后还可以去观赏一些星座， 哦， 对，星座的， 哎， 这个非常非常好， 对对对， 可能我们理解的星座很难去实际上去看天上的一些星座嘛， 对对对， 所以说 我们可能也知道十二星座其实还有其他的 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星座，而且重要的是， 啊， 因为看星星都是晚上嘛， 啊， 大家可能会担心我晚上看完星星我怎么回家， 对啊， 嗯，但在这边可以有这个住宿的设施，大家不用担心， 嗯，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啊，都值得我们去体验一下，而且你累了， 嗯，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睡觉了， 没错， 这个周围的景色应该是很不错，因为它要